近越来越冷的爱里，我快不能呼吸，我想要你啊，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孙燕姿《我怀念的》。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 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，抱得我的痛，我记得你在背后，我记得我颤抖着，记得感觉汹涌，最美的烟火，最真的相拥，谁爱的太自由，谁过头太远了，谁要住我的心，谁忘了那旧时的承诺，谁自己独自走，谁忘了牵着我，谁让爱变执着，谁忘了要给你温柔。 爱是一场越过天际落向永恒的旅行，原来一切只是美丽，当我终于明白我爱你，寻觅草甜的夏季，每段小径都很甜蜜，被房间是枫叶的那片森林，连松果落地时都在开心，天气很晴，你是一行蔚蓝色的诗句，湖泊很近，而我学着朗读出不在的爱情，原始的黑巧克力郁郁不如你，那庄园里的香槟清澈不及你，古典钢琴弹不出你微消失的声音，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，谁蜿蜒的小径命运不如你，有你马上的雨滴清澈不及你，你是这个世界旅行中最美的风景、yeah、最美最美的最美的 baby， 于是沙漠一时寂寞，就像我们不说话的时候，一时冰桥一时心暖和，就像我们牵着手的时候，天气很晴，你是一行蔚蓝色的诗句，水流很轻，我的思绪永远在最爱你的距离，原始的黑巧克力郁郁不如你，那么庄园里的香槟清澈不及你，古典钢琴弹不出你微消失的声音，爱你才是我最重要的旅行，谁蜿蜒的小径郁郁不如你，有你马上的雨滴清澈不及你，你是这个世界旅行中最美的风景。